也住记忆吧。他爸他爸不听话，有人比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羞辱的对象是弄风扇，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叫，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叫，闹得耳朵发光，都能不这样。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人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闹得耳朵发光，都能不这样。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人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怎么甜的想不到啊，这无用的浮现问，怎么好啊，想不到啊，只有音乐找得到。 吹过，越来越飘过，我看

当红树摇动，流浪何时能停泊？黑色忧郁，红色的痛，逃不出你的眼眸。蓝色的星，心中话语，翻不住你的手掌心。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我的心。沉默太重，重得让我走不动。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不必猜。猜得太多，怀疑找回了相信。哎呀呀！ 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廊坊明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3度。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3度。晋邻天津明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六，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来分享一下怎样自制润燥化痰的解火茶。首先把雪梨洗干净，去心连皮切成小块，不用削皮哦。还有把菊花洗干净备用，锅里放上适量的清水之后倒入雪梨块，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煮20分钟左右，然后把菊花放进去，小火再煮15分钟，最后加上冰糖，继续用小火来煮，一直到冰糖溶解，这样就可以来饮用了。很棒的润燥化痰的解火茶，你记住了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唉，

去那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虽然是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能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可平安，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的想起了月如钩，寂寞梧桐深渊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月如钩，寂寞梧桐深渊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请问1033莫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浓淡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美景。请为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30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克强在大连考察时强调，狠抓改革创新，扩大持续开放，以更积极的作为开拓东北振兴的新局面。我国最新一艘海洋科考船“海洋地质十号”综合调查船28日完成下水，该船弥补我国海洋地质钻探船的空白，预计今年底可投入使用。南方多地近期遭遇了强降水，13个省份175条河流发生超警戒的水位以上的洪水。今天，贵州、湖南、广西等地降雨仍持续并加强，预计到7月风雨后，雨势才会明显的减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全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 相信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自己，别回头，请你去，愿你听，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了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则而息，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策尽深情，你给了谁？ 放下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何曾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算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有人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感谢温暖借的肩膀，耐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过浪，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水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追回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追回的梦想，追回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就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像在那讲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你美得让我不敢和你说话。 你经过我十分起伏的。 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是 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墙上， 我画了你的模样别着弯月亮。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想。 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因为1033，1033，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心放亮的。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 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Yeah! 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你答应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心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怕又怕我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真心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怕又怕我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被爱不及的事，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还有谁能依靠？我像是一个你怕又怕我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怕又怕我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不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眼泪是唯一的奢侈。